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对于加班呢，其实作为不管是老板还是领导哈，我说实话都要掌握一个尺度，是吧？真的不能让底下员工一天到晚加班，是不是啊？要保证员工他的工作能够顺顺利利的滋溜滋溜的进行，是吧？又要满足我们这些员工对于工作质量的需求，我们也是需要生活质量的，对吧？我们也有生活，不是一天到晚都上班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个别领导老板呢，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度哈，加班的这个度，所以他们的生意就蒸蒸日上，越做越大。 你不过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害思绪凌乱不安。我习惯在离家的风里，你是否拨弄我的心情？常常是忧郁，偶尔是惊喜。你住在耳目随行，我喜欢你打转的风里，连痛苦都听来很抒情。 的森林里，每个人都很神奇，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长耳朵，嘴嘟嘟，你是可爱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猫妈妈是游戏侠，常常陪我们玩耍，有了她天空都开满鲜花。我爱我的家，有你有她，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越大地越大，梦想越大，冒险动物森林一起出发，一路上烦恼密密麻麻，我们嘻嘻哈哈，就是属于我的童话。在我们的森林里，大家人都超级调皮，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狮子老爷爱撞树，麻雀嗷嗷咕咕咕，狐狸啾啾嘿嘿不靠谱。孔雀奶奶爱跳舞，牛爷爷眼睛圆咕咕，白天鹅的咕咕从来不服输。兔妈妈好辛苦，宝宝贴心的照顾，暖洋洋的全家福。我爱我的家，为你为他，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天大地也大，梦想也大，冒险动物森林一起出发，一路上烦恼嘻嘻哈哈，这是属于我的童话。我爱我的家，有虎妈猫妈陪着你长大，相亲相爱的动物森林，吵吵闹闹的人们听故事，童话里的噼里啪啦都嘻嘻哈哈，幸福快乐的家。只是影子。 只是个名字，说不清楚什么意思，这解释并非解释，看不清楚什么位置，只是你唱所以为是。 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歌曲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李安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被生蚝刷屏哈？我今天翻开，这两天翻开朋友圈，全都是单卖生蚝，不要钱之类的啊，吃不掉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去丹麦移民吧，巴拉巴拉巴拉的啊。那不仅丹麦这个旅游局火了。瑞典旅游局也开始叫板丹麦了，这是瑞典旅游局在昨天晚上发了一篇大长文哈，这个长文就说呢，这个被丹麦的生蚝刷屏了是吗？不要着急，全世界最好的生蚝和最会开生蚝的男神都在我们瑞典，不在丹麦。 另外呢，他说不要以为随便捡的就是好的，你们要讲究品质，是吧？因为我们瑞典相信品质决定你的体验，而你值得最好的。而且你知道吗，全世界最会开生蚝的高颜值男神都在我们瑞典哦。然后这个旅游局，瑞典旅游局啊 PO 的这篇文章下面还跟了男神正在敲开生蚝的那个照片哈、啊、真的是好帅呢，反正就是流口水的感觉。所以有人说啊，这瑞典真的是蹭的一手好热度啊，生蚝的热度。不过呢，有人也对比了一下，瑞典说我们生蚝世界最好，丹麦说我们生蚝不要钱，我们开生蚝世界最快，丹麦说我们生蚝不要钱，我们开有开生蚝的男神，我们生蚝不要钱。你办好了手续了吗？ 弥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把你逼我的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底最爱的人？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你。这青春的迷惘与冲动，让我遇到你。静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忘掉你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和你是我最爱的人。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它有一天会老去。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紧紧离去的理想啊。 是雷人秀来，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刚刚说到了这个瑞典呛上了丹麦的生蚝，那个最新的新闻哈。但是呢，这个丹麦大使馆呢，现在正式回应生蚝事件了。 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那个生蚝真是满海滩都是，但是呢丹麦人又不爱吃生蚝，而且丹麦的大使馆特别无奈地说，那么多生蚝，我们丹麦只有600万人呐，吃不掉的。所以呢这个消息遍布全球之后，有一些中国网友呢就在网上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及生蚝的食谱，就比较好吃一点的食谱哈。那关于这些建议和食谱呢，这个丹麦的驻华大使馆是说了，我们很高兴，哎，中国网友对我们提出的这些食谱我们会采纳的。另外呢大使馆补充到，我们丹麦确实可以向中国出口生蚝，哎，只要能够获得中方的进口许可，我们就愿意出口。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啊，要钱呐？那我还是吃国产的吧。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 噜咕咕咕咕咕咕。终于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门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好像你藏好的路，我的激情已落幕，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好像你藏好的毒，我的激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

我好怀念我以前的生活呀，我好热爱我以前的生活呀，我好怀念我以前开车自由自在的生活呀，我现在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茧里头，我这个新的职位，这个总统的职位太棘手了，我以前过得多姿多彩呀，我以前的生活不只是工作的，我原本以为当总统很轻松的。这就是他的话啊，所以你看，总统也是要加班的，是吧？但我觉得特朗普这种富豪呢，他应该不在乎加班费吧，是吧？我觉得他应该不在乎。但是这总统还后悔当总统之后哈，这既不知道自己妻子美的刘强东，来自普通家庭的马化腾，后悔创立了阿里巴巴的那个马云是吧？一无所有的王健林是吧？现在又要加一个会当总统的特朗普，说有钱人怎么那么会玩呢，是吧？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以后退休了之后哈，肯定会说这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当总统，谁说我不在乎加班费？ 斑斓斑斓秋天，云贴在你身边。 自己的身边好多朋友都要去国外，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身边最近的朋友啊，一个一个的全都往哪跑呢？往美国跑，往意大利跑，往英国跑。怎么回事呢？不仅仅是去旅游，还要去生孩子。老婆跟他解释说了，这主要是在国内啊有一些问题，所以就去国外。这种旅游方式呢，叫做Fertility tourism。 什么是 fertility tourism？ 这就是生育旅游。 Well, fertility tourism refers to practice of traveling to another country for fertility treatments。 生育旅游呢，就是指去其他的国家进行不孕的治疗，因为可能在国内啊接受这种不孕治疗的没有成功，所以就去国外试试看。但是有人认为呢，这种方式呢也有很多风险。

会依旧难分。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筑牢防火屏障，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投入，在建立专业森林防火扑救队的基础上，通过林业、国土、综合执法多部门联动，广大护林员积极参与，织密了森林防火的安全网。201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市林业局在蒋福山山区建成占地2.2亩的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储备库内储备防火服60套、灭火弹200箱、背负式风力灭火机50台、2号灭火工具2000把。同时建立了一支由20名专业森林防火扑救队员组成的森林防火扑救队。由于山区造林面积越来越大，森林防火任务越来越大。2012年，森林防火扑救队由原来的20名增至40名，并建立完善了远程视频灵火监测系统。段贾岭、黄土庄两镇山区建立了2个前端监测点。2013年，为减少视频监控林区盲区，在段贾岭、黄土庄两镇又新添了3个前端监测点，大大提高了林区监控范围。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管理，2016年9月份，这支专业队伍扩充至70人，并相继购置了2台森林消防水车、5台高阳盛水泵。为了让扑救队员能熟练使用灭火设备，他们还聘请专业技术员为70名森林防火扑救队员进行消防水车和高阳盛水泵等灭火设备培训。通过培训，每名防火队员都能熟练使用风力灭火机、高阳盛水泵和消防水车等灭火设备，并经常性地组织开展森林火灾扑救演练，大大提高了防火队员扑救森林火灾的技能和避险能力。在加强专业森林防火扑救队建设的基础上，市国土局、综合执法局也分别建立了100余人的山区巡逻队，划片分段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同时，段贾岭、黄土庄两镇的护林员也认真履行职责，通过部门联动、群众参与，逐村逐地段、逐地块、逐山头排查，一旦发现烧荒、撩地边等野外用火行为，以及野外吸烟、上坟烧纸、野炊等林区内非生产用火行为，立即劝阻制止，从源头上管住火源。当巡查时发现火灾，立即展开扑救，最大限度地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事金谷、国新担保、河北银行战略合作签字仪式日前在百事金谷燕郊国际产业基地举行，副市长陈小丽出席签字仪式并讲话。他表示，此次三方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的成功举行，是正银单企深入沟通、深度合作的结晶，是一个对多方有益有利的好事实事，标志着我市在正银单企合作上增添了新的范例，对入园企业成长及园区运营实践提供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各个经济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部门提供良好的办事环境和热诊服务，共同促进三河地方经济的长足发展。据了解，在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中，燕郊高新区依托优越的区位、交通和资源优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先后吸引了一大批有实力的开发商和优质项目落户，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其中，百事金谷作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参与者及平台，在产业地产领域深耕钻研，为实体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为区域经济的腾飞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努力和贡献。燕郊高新区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当前燕郊高新区正处在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银行、金融担保机构充分开展与企业合作的空间还十分广阔，希望百世金谷、国兴担保、河北银行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密切合作，共谋发展，互利共赢。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三河市散乱污工业企业阶段性整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市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成立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细化工作，层层传导压力。一是将市工信部门确定的903家散乱污工业企业明确分包责任制，依法实施查处，并对排查出名单外的非法企业一并查处；二是注重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将排查的清单及时函告市供电公司，第一批417家，第二批484家，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查处。截至目前，已下达监察报告单565家，统一行动联合断电共计288家，其中杨庄镇36家，燕郊镇82家，高楼镇26家，新集镇20家，李奇庄镇18家，居阳镇20家，齐兴庄镇25家，黄庄镇23家，黄土庄镇33家，段甲岭镇5家。施工通告，为方便广大市民出行，提升城市承载能力，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实施建新路改造和一热二热环网连接工程。一、工程内容及时间，工程北起闲人街，南至南环路，主要包括雨污分流改造、热力管网铺设、路面及人行道硬化等项工作。工程将于2017年5月中旬进场施工，2017年10月中旬竣工。二、施工计划，为尽量减少工程对市民出行影响及商户损失，经过方案论证，采用分段施工。一、自阳光小区北口至兴达超市段路中搭设5米宽围挡，用于热力管道铺设。铺设完成后，将围挡迁至华联超市至粮食路口北侧，依次推进至南环路。二、待热力管网第一段铺设完成后，自阳光小区北口铺设雨污水管道，每20米为一个施工段，随铺随回填，依次推进至鼎盛街。三、待管道铺设完成后，分段进行主路面及人行道施工，最大限度减小对周边居民及商户的影响。由于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三河市城乡建设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置换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来了，我们聊一聊加班，你记忆当中最没人性的加班，最让你难过的加班，最记忆最深的加班。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我左手牵着你，我右手围着你，多么美，多么美。那时候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是不断降临，一双眼只看到你。 伤。感情靠不住，倒不如想一想就认输，原来还有一次。还记得昨天，还记得过去我们亲吻的次数。最好的礼物， 许多事情不可言喻，其中的秘密，永远都超过自己的预期。昏迷了一季眼影，整烫了一片发型，明天是否还会流行？如果早点遇见你，我是不敢爱你，因为我对自己还没自信。想要爱情，不是等于拥有爱情，我发誓要更美丽。一年一年的变化，一步一步的清醒，我找到了自己。一天一天的靠近，一心一意的决心，越来越美丽。当你看见我的时候，是因为我可以发出你要的频率，就如同在晴朗的风景里，来了风，有了美丽烟雨。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爱情的和甜美女，越爱情越美丽，越爱情越美丽就越有自信。爱情故事多么的神奇，爱情也许是插曲，美丽会是必须。哦，内心与外在对话进行，总有精彩的剧情。 一天一天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我找到自己，一天一天的靠近，内心的决心。今天变做的美丽，越爱就越美丽，越爱就越美丽，就越有自信。爱情的故事多么的神奇。 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我找到了自己。Yeah, yeah, 一天一天的靠近，一心一意的决心，越爱越美丽。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我找到了自己。Yeah, yeah, 一天一天的靠近，一心一意的决心，越爱越美丽。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我找到了自己。Yeah, yeah, 一点一点的靠近，一心一意的决心，越爱越美丽。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我找到了自己。Yeah, yeah, 一点一点的靠近，一心一意的决心，越爱越美丽。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我找到了自己。Yeah, yeah, 一点一点的靠近，一心一意的决心，越爱越美丽。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我找到了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给你当主编。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去收听雷人秀。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啊。二群当中贝拉留言说，最难过的加班，从上班就一直连续加了两个月的班，没有节假日，每天晚上加班到九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加班费。那个贝拉两个月之后辞职了吗？这个问题呢，你要是能忍受你就忍着吧，老板总有一天会让你看到他画的饼的。 那海的潮来潮往，不慌不忙，就像你长长的发在街上飘荡，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你就是让人更难忘。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再不辜负那双美丽的眼，谁让你流了泪，我 欢迎一位新听众哈，名字叫 Stay Real， 欢迎一下。留言说呢，现在正在等人加班，等人当中很心碎。所以你知道加班应该干什么呢？就是蹭时间来，一块一块的把碎在地上的心，慢慢的捡起来。 在没有星星的一个夜，我全身无力没有电，说一句简单却觉得竟会那么累，有没有掉下一滴泪？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在慢慢你永远学不会，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又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你快走开。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千万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难免你永远学不会，不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也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你快走开。不想再为你而哭，哦，请你，我要马上远离忽冷忽热的温度。你快走开，你快走开。 Oh,

前有唐山喜说，为了给客户赶一份产品介绍，加班到夜里两点，然后三点回的家，早晨五点起了床，然后去出差，我好累啊！哎呀，唐山喜，你说的好像你们单位就你一个员工似的。哎呀，跟我们单位一样呢。 情和中到底以为什么？江山不过一根红毛砖。回走若干时间以后，情谊比空气都更紧握，半生一抹如红尘中，凭回首烟雨无风，期盼总有个在阑珊处等我，让我有笑天下的理由。一万次刀剑交错，我愿了无得一个字痛，一个人长相左右，生在泪雨还有。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Queen 留言说，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有听众说七号就可以回复他了，说地球不爆炸你就不失业。你说他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清澈明亮。